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存储优化的上半部分。通过专栏前面我讲的 IO 优化基础知识，相信你肯定了解了文件系统和磁盘的一些机制，以及不同 IO 方式的使用场景以及优缺点，并且可以掌握如何在线上监控 IO 操作。万丈高楼平地起，那在理解并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的同时，你肯定还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指导我们写出更好的代码。今天我们结合安卓系统的一些特性，讲讲开发过程中常见存储方法的优缺点，希望可以帮你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在讲具体的存储方法之前，我们应该对安卓系统存储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有所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安卓分区。 IO 优化中讲到的大部分知识更侧重 Linux 系统，对于安卓系统来说，我们首先应该对安卓分区的架构和作用有所了解。在我们熟悉的 Windows 的世界中，我们一般都把系统安装在 C 盘，然后还有几个用来存放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分区。安卓系统可以通过 partitions 或者 df 命令来查看各个分区情况。什么是分区呢？分区简单来说，就是将设备中的存储划分为一些互不相交的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格式化，用作不同的目的，这样系统就可以灵活地针对单独分区做不同的操作。例如在系统还原过程，我们不希望会影响到用户存储的数据。从文稿中的表你可以看到，每个分区非常独立，不同的分区可以使用的不同的文件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System 分区，它是存放所有谷歌提供的安卓组件的地方，这个分区只能以只读方式 mount， 这样主要基于稳定性和安全性考虑，即使发生用户突然断电的情况，也依然需要保证 system 分区的内容不会受到破坏和篡改。 data 分区，它是所有用户数据存放的地方，主要是为了实现数据隔离，即系统升级和恢复的时候会擦除整个 system 分区，但是却不会影响 data 的用户数据，而恢复出厂设置只会擦除 data 的数据。 vendor 分区，它是存放厂商特殊系统修改的地方，特别是在安卓 8.0 以后隆重推出了 Tremble 项目，厂商 OTA 时可以只更新自己的 Vendor 分区即可，让厂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轻松、更快速地将设备更新到新版本安卓系统。除了数据的分区隔离，存储安全也是安卓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存储安全首先考虑的是权限控制。安卓的每个应用都在自己的应用沙盒内运行，在安卓 4.3 之前的版本中，这些沙盒使用了标准 Linux 的保护机制，通过为每个应用创建独一无二的 Linux UID 来定义。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保证微信不能访问淘宝的数据，并且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也不能访问系统的一些保护文件。在安卓 4.3 引入了 SE Linux 机制，进一步定义安卓应用沙盒的边界。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它的作用是，即使我们进程有 root 权限，也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想在 SE Linux 系统中干任何事情，都必须先在专门的安全策略配置文件中赋予权限。除了权限的控制，用户还会担心在手机丢失或者被盗导致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加密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可以保护丢失或被盗设备上的数据。安卓有两种设备加密方法，全盘加密和文件级加密。全盘加密是在安卓 4.4 版中引入的，并在安卓 5.0 中默认打开，它会将 data 分区的用户数据操作加密解密，对性能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新版本的芯片都会在硬件中提供直接支持。我们知道基于文件系统的加密，如果设备被解锁了，加密也就没有用了，所以安卓 7.0 增加了基于文件的加密。在这种加密模式下，将会给每个文件都分配一个必须用用户的 passcode 推导出来的密钥，特定的文件被屏幕解锁之后，直到用户下一次解锁屏幕期间都不能访问。可能有些同学会问了，安卓的这两种设备加密方法跟应用的加密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应用存储还需要单独的给敏感文件加密吗？我想说的是，设备加密方法对应用程序来说是透明的，它保证我们读取到的是解密后的数据。对于应用程序特别敏感的数据，我们也需要采用 RSA、AES、XX20 等常用方式做进一步的存储加密。安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种持久化存储的方案，在具体介绍它们之前，你需要先问一下自己什么是存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那在我看来，存储就是把特定的数据结构转化成可以被记录和还原的格式。这个数据格式可以是二进制的，也可以是 XML、JSON、Protocol Buffer 这些格式。对于闪存来说，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二进制的。XML、JSON 它们只是提供了一套通用的二进制编解码格式规范。既然有那么多存储的方案，那我们在选择数据存储方法时，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关键要素呢？在选择数据存储方法时，我一般都会想到下面这几点，我把它们总结给你。第一，正确性。选择存储方案的时候，第一个需要判断它是否靠谱，这套存储方案设计是否完备，有没有支持多线程或者跨线程同步操作，内部是否健壮，有没有考虑异常情况下的数据的校验和恢复，比如采用双写或者备份文件策略，即使主文件因为系统底层导致损坏，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大部分数据。第二，时间开销。这里说的时间开销包括了 CPU 时间和 IO 时间。在 IO 优化中，我多次提到，相比 CPU 和内存， IO 存储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但是如果存储方法中比如编解码或者加密解密等设计的比较复杂，整个数据存储过程也会出现 CPU 时间变得更长的情况。整个时间开销有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比如初始化时间、写入时间、读取时间等。第三，空间开销。即使相同的数据，如果使用不同的编码方式，最后占用的存储空间也会有所不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相同的数据所占空间大小是 XML 大于 JSON 大于 Protocol Buffer。除了编码方式的差异，在一些场景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压缩策略来进一步减少存储空间，例如 ZIP、LZMA 等。数据存储的空间开销还需要考虑内存空间的占用量，整个存储过程会不会导致应用出现大量 GC、OOM 等。第四，安全。应用中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数据，即使它们存储在 data 中，我们依然必须将它们加密。例如微信的聊天数据是存储在加密的数据库中，一些账号相关的数据我们也要单独做加密落地。根据加密强度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 RSA、AES、XX20、TEA 这些常用的加密算法。第五，开发成本。有些存储方案看起来非常高大上，但是需要业务做很大改造才能接入。这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无缝的接入到系统中，在整个开发过程越简单越好。第六，兼容性。业务不停地向前演进，我们的存储字段或者格式有时候也会不得不有所变化。兼容性首先要考虑的是向前向后的兼容性，老的数据在升级时能否迁移过来，新的数据在老版本能否降级使用。兼容性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可能是多语言的问题，不同的语言是否支持转换。那上面这些要素哪个最重要呢？数据存储方法不能脱离场景来考虑，我们不可能把这六个要素都做成最完美。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如果首要考虑的是正确性，那我们可能需要采用冗余、双写等方案，那就要容忍对时间开销产生的额外影响。同样，如果非常在意安全，加解密环节的开销也必不可少。如果想针对启动场景，我们希望选择在初始化时间和读取时间更有优势的方案。总的来说，我们需要结合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数据存储方法。那安卓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哪些存储数据的方法呢？你可以参考存储选项，综合来看有 Shared Preference、 Content Provider 还有文件数据库等方法。 Shared Preference 是安卓中比较常用的存储方法，它可以用来存储一些比较小的键值对集合。虽然 Shared Preference 使用非常简便，但也是我们诟病比较多的存储方法，它的性能问题比较多，我可以轻松地说出它的七宗罪。比如有跨进程不安全，由于没有使用跨进程的锁， Shared Preference 在跨进程频繁读写有可能导致数据全部丢失，根据线上统计 SP 大约有万分之一的损坏率。还有加载缓慢， Shared Preference 文件的加载使用了异步线程，而且加载线程并没有设置线程优先级，如果这个时候主线程读取数据，就需要等待文件加载线程的结束，这就导致出现主线程等待低优先级线程锁的问题。比如一个 100KB 的 SP 文件读取等待时间大约需要50到100毫秒，我建议提前用异步线程预加载启动过程用到的 SP 文件。比如还有全量写入， 无论是调用 commit 还是 apply， 即使我们只改动其中的一个条目，都会把整个内容全部写到文件。而且即使我们多次写入同一个文件， SP 也没有将多次修改合并为一次，这也是性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还会发生卡顿，由于提供了异步落盘的 apply 机制，在崩溃或者其他一些异常情况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所以当应用收到系统广播或者被调用 on pause 等一些时机，系统会强制把所有的 shared preference 对象数据落地到磁盘，如果没有落地完成，这时候主线程会被一直阻塞，这样非常容易造成卡顿甚至是 ANR。 从线上数据来看， SP 卡顿占比一般会超过 5%。 那讲到这里，如果你对 shared preference 机制还不熟悉的话，可以参考彻底搞懂 shared preference 这篇文章。那坦白来讲，系统提供的 shared preference 的应用场景是用来存储一些非常简单轻量的数据，我们不要使用它来存储过于复杂的数据，例如 HTML、 JSON 等。而且 shared preference 的文件存储性能与文件大小相关，每个 SP 文件不能过大，我们不要将毫无关联的配置项保存在同一个文件中，同时考虑将频繁修改的条目单独隔离出来。我们也可以替换通过复写 application 的 get shared preference 方法替换系统默认实现，比如优化卡顿、合并多次 apply 操作、支持跨进程操作等。对系统提供的 shared preference 的小修小补虽然性能有所提升，但是依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基本每个大公司都会自研一套替代的存储方案，比如微信最近就开源了 MMKV。我在文稿里贴了一个 MMKV 对于 shared preference 的六要素对比，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查看，也可以参考 MMKV 的实现原理和性能测试报告，里面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思路，例如利用文件锁保证跨进程的安全，使用 MMAP 保证数据不会丢失，选用性能和存储空间更好的 protocol buffer 代替 XML， 支持增量更新等。根据 IO 优化的分析，对于频繁修改的配置，使用 MMAP 的确非常合适，使用者不用去理解 apply 和 commit 的差别，也不用担心数据的丢失，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每次都提交整个文件，整体性能会有很大提升。那么为什么安卓系统不把 shared preference 设计成跨进程安全的呢？那是因为安卓系统更希望我们在这个场景选择使用 content provider 作为存储方式。 content provider 作为安卓四大组件中的一种，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进程甚至是不同应用程序之间共享数据的机制。安卓系统中比如相册、日历、音频、视频、通讯录等模块都提供了 content provider 的访问支持，它的使用十分简单，你可以参考官方文档。当然在使用过程也有下面几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启动性能。 Content Provider 的生命周期默认在 Application on Create 之前，而且都是在主线程创建的。我们自定义的 Content Provider 类的构造函数、静态代码块、 on Create 函数都尽量不要做耗时的操作，会拖慢启动速度。第二点，稳定性。 Content Provider 在进行跨进程数据传递时，利用了安卓的 Binder 和匿名共享内存机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 Binder 传递 Cursor Window 对象内部的匿名共享内存的文件描述符，这样在跨进程传输中，结果数据并不需要跨进程传输，而是在不同进程中通过传输的匿名共享内存文件描述符来操作同一块匿名内存，这样来实现不同进程访问相同数据的目的。正如我前面 IO 优化所讲的，基于 MMAP 的匿名共享内存机制也是有代价的，当传输的数据量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划算，所以 Content Provider 提供了一种靠函数，它会直接通过 Binder 来传输数据。安卓的 Binder 传输是有大小限制的，一般来说限制是1-2 MB。 Content Provider 的接口调用参数和靠函数调用并没有使用匿名共享机制，比如要批量插入很多数据，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插入数据的数组，如果这个数组太大了，那么这个操作就可能会出现数据超大异常。第三点，安全性。虽然 Content Provider 为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共享提供了很好的安全机制，但是如果 Content Provider 是 exported， 当执行 SQL 语句时就需要注意 SQL 注入的问题。另外如果我们传入的参数是一个文件路径，然后返回文件的内容，这个时候也要校验合法性。 不然整个应用的私有数据都有可能被别人拿到。在 intent 传递参数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犯这个错误。总的来说， content provider 这套方案实现相对比较笨重，适合传输大的数据。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